这话阴阳怪气，让许梦安很是不悦。他正准备说点什么，只见老贾就冷着个脸扬长而去了。许梦欣皱着眉头， 我说大姐啊，这才多久啊，我家老贾还没缓过来呢，我都舍不得让他出去上班，你怎么就…… 许梦安苦笑着， 不是，我怎么还……我就是个建议，你们俩至于那么大反应吗？我们家的事儿你能不能少管点，这个那个的怎么一出接着一出啊？ 许梦欣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我怎么了？ 一会儿要把你家那套老房子给我们住，一会儿要帮我付保姆工资，显得你现在比我有钱还是怎么着？ 许梦欣，你太过分了， 我不想跟你吵架。 欣欣，难道你就准备让老贾继续这样下去吗？ 过段时间他总能想到办法的，你着什么急？他是做大事的人，你给他找的什么小破公司，他能去吗？ 行，那你们就这样吧，就在爸妈这儿住上一辈子吧。 许梦欣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了，她笑了笑说道， 我呀算是明白了，你担心我爸占了这个房子是吧？我还跟你说，爸说了，这房子是留给我的，没你的份儿，从前就没你的份儿，现在也没有，以后更不可能会有。哎，我许梦欣就是这么没本事，就要在这儿住下去，住到老，住到死。没办法，谁让我爸妈就偏心我呢？气死你！ 你给我闭嘴！ 说完，许梦安就夺门而出。正跟大平嗑瓜子的李云街一眼就看到了踉踉跄跄出来的老妈。 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 我要回家。 妈， 回家。 许梦安只顾着往门口走，李云街本想去屋里喊人的，怕来不及，扭头追上了老妈。 妈，你等等我啊！ 熊熊坐在台阶上玩手机来着，眼睁睁看着姨妈跑出门去，又眼睁睁看着表姐跟了出去。本是到处巡视的许富贵急得直飞，他这一叫，屋里的那些人全都跑出来了。 哎呦，大平啊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大姐怎么了？ 大平扔了手里的瓜子儿，说道：“ 舅妈说要回家喽，云街也跟着走了。 回家，饭都没吃，他们回什么家呀？” 许梦欣和老贾夫妻二人对视，这两个人这会儿才觉出自己之前有多么冲动。 老贾在一旁喃喃道。 那个肯定是大平听错了啊，这大姐没准儿就是带着云街去散散步什么的。 我也听到了，姨妈确实说要回家的。 不可能，老贾，咱俩去找找吧，他们啊肯定就在这附近转悠呢。 哎，对对对，去找找。 老妈挺着个大肚子跑得不快，李云街很快就追上了。 妈，你没事吧？ 李云街扶住有些站不稳的老妈。 冷风从巷口刮了过来，打到母女二人的脸上。就着昏暗的路灯，李云街发现老妈脸上挂着泪珠。 妈，别哭啊，是不是小姨惹你生气了？ 李云街试图去拥抱老妈，无奈隔着老妈的大肚皮怎么都环抱不过来。许梦安擦了擦眼泪， 没事儿，云街啊，你陪妈走走吧。 嗯。 女儿还是很乖巧的，母女俩走到巷口，许梦安拉着女儿走进了一家甜品店。这家店开了有些年头了，一直严格控制着女儿糖分摄入的许梦安还从未带女儿来过呢。许梦安就问女儿， 云姐啊，想吃什么就点点儿，嗯。 李云姐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 啊，算了，云姐，还是我来点吧。这样要两杯奶茶全糖的， 再来一块提拉米苏，一块黑森林蛋糕。云姐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 妈，太多了。 嗯，那就这样吧，给我们结账。 哎，好嘞。 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咱们别在这儿吃东西了，该回外婆家吃晚饭了。 说着，李云杰拿出正在响铃的手机。 喏，我爸都给我打电话了呢。 别接，我就想在这儿待会儿。 妈，大家都担心呢。 那就让他们担心好了。李云杰听了老妈的话，没有接电话，嘟囔着说， 原来妈妈也这么任性。 云杰啊，妈妈除了妈妈之外也是人，妈妈也会生气难过，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有很多没办法解决的问题。 李云杰一直沉默着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 云杰啊，就像昨天的事，妈妈确实有不对的地方，不该说什么关你禁闭的话，错就是错，我不解释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李云杰的鼻子泛酸。 妈，我知道你就是说说，你不会真的关我禁闭。 你要是再这么横冲直撞，那可说不准了。 哎呦，你不会的啦，我也没跟你顶撞，就是吧，我昨天心里有些难过的，文艺汇演你们都没来。 昨天啊，你小姨搬家。 你是姐姐吗？ 对，我是姐姐，我不能不管她。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当姐姐，妈。 两人说着话，店员把吃的喝的都送了上来。许梦安喝了口奶茶，继续说， 嗯，好喝，难怪你那么爱喝。李云杰吐吐舌头， 是吧，妈，其实我也很少喝了。 云杰啊，我们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那时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橘子罐头。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，家里亲戚送了两罐来，我舍不得吃，宝贝的不得了。当我想起来要吃它，发现它早就被你小姨给吃掉了，我特别生气。 小姨好过分哦。 她后来巴巴地跑来跟我道歉，掏出不知从哪儿来的棒棒糖，说只有一只给我吃。 妈，你就这样原谅她啦？ 嗯，现在想想，我让着他，不是我比他大，云姐，你现在还体会不到。等小葡萄出生，也许你会懂，也许很多很多年后，你跟小葡萄都成年了，你那时候才会懂。就是吧，这血缘关系是种很奇妙的东西。我跟你小姨会争会吵，也会相互的 diss， 可是我们毕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姐妹。 李云杰一下站了起来。 啊，是小姨。 许梦欣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许梦安身后。许梦欣一只手扶在许梦安肩上。 大姐，对不起，我说话太冲，没过脑子。 你要是有脑子，那就不是你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许梦安并没有回头看他的妹妹许梦欣。 李云街只顾自己低头喝奶茶，只当什么都没有听到。 大姐，老贾也知道自己错了，喏，他在门口等我们呢，我们回去吃饭吧。 好，我会回去的，不过我得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事我再也不会管了。 你也没说不让你管啊。 欣欣，这是你的生活，记住，你只有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好了，我们这些外人才不会对你指手画脚。 好，我记住了，大姐，我们走吧，回家。 李云街让店员把蛋糕打包了， 跟着老妈和小姨出了门，小姨夫就站在门口，冷风吹得他的脸蛋通红。小姨夫搓着手说道：大姐，我错了，你就直接打我一顿吧。 回吧，爸妈该担心了。 哦。许梦安回到小院，只当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众人吃着饭，那许父只比先前更偏疼老贾了，什么好吃的都让许母往老贾碗里夹。饭吃到一半，许母给每个小孩派了红包，连大瓶和小树都有。 许梦欣看着厚厚的红包，知道这里面的钱少不了。又不是过春节，你发什么红包干嘛呀？ 许梦安自然明白妈妈的用意，她这是找由头来接济妹妹一家呢。许梦安就说： 妈给了就收着吧。 就这么给妹妹钱，妹妹和妹夫肯定是不能要的。所有的孩子都有红包了，那他们也便不能不收啊。 怎么说的，连大平和小树都有，他们不是孩子了。哎，兰香啊，他们都是小辈儿啊。 小树忙站起身来鞠躬，大平见状嘴里叼着肉就站了起来，一鞠躬那肉掉到了地上。 不像话。李云街拉着熊熊也站起来，领头说着：谢谢外公外婆， 外公外婆新年快乐。 许父高兴极了，那、快乐快乐。 哎呀，来来来，家和万事兴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一杯。 李靖这么建议，一起喝一杯酒。众人吃吃喝喝，吃完饭，许梦安一家就回去了。刚到单元门门口，许梦安就看到何露在那儿等着呢。李云街忙过去迎，两个女孩一阵耳语： 云街啊，叫何露上楼坐坐吧。 不用了，阿姨，谢谢。 何露看起来神神秘秘的，塞给李云街一个小盒子就急匆匆地走了。 等许梦安他们都走了，老贾搬出了足浴盆要给岳父大人泡泡脚。这个全自动足浴盆是老贾给许父买的，非常高档，又因为太高档了，许家二老总是忘记该摁哪些按钮，使用率其实并不高。老贾一边把许父的双脚往盆里搬，一边嘱咐着站在他们身旁的许母：妈，你下次可记好了啊，先按这个红的啊，这个是总开关。 嘿，我这记性。哎，不过啊，你们住在这儿，我也就不用费心了。 我们还能在这儿住一辈子吗？ 哦，是是是，你早晚能赚大钱的。 好文，能人。 爸，您说的那是。水温可以吗？ 可以。好，舒服，舒服。 许梦欣哄睡了小西瓜，正准备去洗漱，老贾进门了，手里还端着杯牛奶。老贾把牛奶递给妻子： 哎呀，刚热过的，小心烫啊。 许梦欣将牛奶摆在一边，看着丈夫：大姐也是为咱们好，今天的事咱俩确实有错。 我不是认错了吗？欣欣，我想过了，我还是得自己干。你说给别人打工，什么时候都出不了头啊。 可是，许梦欣沉默了一会儿。不管干什么都需要本钱，你看咱们家现在哪有钱呢？许梦欣说着，拆开了刚才许母给两个孩子的红包，两个红包加起来得有小几千。换作以前，几千块钱在他许梦欣这里根本不算钱，可是现在这些钱可以给小西瓜买不少尿不湿了。 我妈这哪是给所有小辈儿发红包啊， 这是想尽办法帮我们呢，怕我们摊台，才给孩子们全都发了红包。真是 的。哎，欣欣，等我赚了钱，百倍千倍还给他们。 钱钱钱的，你眼里只有钱吗？我欠他们的不是钱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现在缺的不就是钱吗？不谈钱谈什么呀？ 你刚才说想要自己干， 嗯， 那你打算做点什么呢？ 哎，这生意上的事儿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这资金的事情我会想办法搞定，你呢就等着我东山再起吧。 浩文呐，你也别太拼了，还是先缓缓啊。许梦欣抓过了丈夫的手。 我能缓，你能吗？孩子们能吗？你看啊，熊熊的私立学校学费一年就要十几万，还有小西瓜，小西瓜现在是哪儿哪儿都需要钱。欣欣啊，我自己苦点没事儿，但是我不能让你们受苦啊，一点都不行。 熊熊可以换学校的，浩文。 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老贾说这话的时候明显很激动，被妻子握着的手攥成了拳头。 许梦安洗完澡，胡乱地往脸上涂了点护肤品，就想往床上躺了。最近他很容易疲劳，犯困是种常态，觉得自己怎么都睡不够。这时有人敲门。 妈，我能进来吗？ 是女儿李云阶的声音。许梦安开了门，小姑娘眉开眼笑的。 妈，给你的。 李云阶将手里的小盒子递给了许梦安。 妈，算是新年礼物吧。 云阶啊，是什么？ 你拆开看看嘛。 许梦安慢慢地拆开盒子，看到了一管口红。 妈，是何露帮我买的，说是孕妇口红，你可以涂。你看你最近，你都没怎么化妆了。 李云阶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段时间许梦安真的有些疏于装扮了，肚子越来越大，她的行动也越加不方便起来，整个人的状态都有些慵懒。 谢谢宝贝儿。 许梦安一面感动，一面却又自责起来。 哟，妈妈都忘记给你准备礼物了。 云姐，你想要什么？跟妈妈说，妈妈回头给你买。 我想要你美美的。 李云阶想起了那个浓妆艳抹、穿着超高高跟鞋的梅阿姨。 妈，你别老穿那么素，也买几件好看的衣服穿穿嘛。 云姐，你嫌妈妈难看了吗？ 没有没有，妈妈，我只是说你买几件鲜艳点的衣服嘛，裙子什么的，总之好好打扮一下自己。 行啊。 还有一个事儿，我想了解一下。忽然女儿李云阶的小表情变得非常认真。 什么事儿啊？ 咱们家是你管钱没错吗？ 对呀。你是要买什么吗？ 我就是了解一下嘛，你管钱就好，你得管好了。 何露跟李云阶说过，只要女人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，男人就不敢胡闹。没错，既然是老妈管钱，李云阶这下就放心了。 我说云阶啊，你怎么神神叨叨的？ 妈，来，我给你涂上口红试试好吗？ 好啊，谢谢宝贝儿。李云阶给老妈认认真真地涂了口红，老妈的气色果然就好了许多。李云阶赶紧去拉来老爸。 老爸，你快来看，你瞧我妈可漂亮了。 你妈漂亮了，我知道这事儿啊。 但愿你知道吧。 李云阶说着走出主卧，回头一笑。 爸爸妈妈，新年快乐。 兰香听了李静的建议，决定跟大平去他和小树的小店去看看。舍不得打车的小树还是头一回用轿车软件，

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兰香跟着大平和小树去他们的小店看一看。到了小店里，大平拉着母亲兰香的手往楼上走，木板楼梯摇摇晃晃。到了楼上，兰香个子不高，但仍旧是站不直身体，一站直就磕到脑袋。楼上也不大，摆着张床，摆着张写字台，边上还有个简易的衣柜，衣柜歪歪扭扭的，都快散架了。 哎呦，这连窗子都没有啊，作孽啊！平啊，你受苦了。 没什么的，妈，小树说了，等我们正式开张，赚了钱，给我买个空气净化器。 哎呦，那东西多少钱呀？ 好一点的也要1000多吧。 1000多呀？要不，妈给你买一个。 你拉倒吧，我可不敢指望你。哎，你 大平快下来，你看谁来了。 谁啊？ 你弟弟 大明。 母女俩下了楼，来人果然是大明。 大明笑嘻嘻地说：啊，你也在这儿啊？ 哎呦，你这死孩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跟我说，我好去车间接你的呀。 我是来给姐姐送好东西来的。 什么呀？ 大明从书包里掏出了个信封。什么？户口本啊？没户口本你们怎么结婚啊？我偷了家里户口本给你送来了。 屋里那几个人都愣住了，兰香最先反应过来，一拍大腿： 哎呦，要死啊！ 大平虽然跟父母闹着别扭，但是他和弟弟大明是一直都有联系的。偷户口本的事，大明算是蓄谋已久了。逻辑很简单，姐姐怀孕了，必须得结婚，这结婚就得领证啊，没有户口本就领不了证。那么只要搞到被老爸锁在箱子里的户口本，姐姐这婚就一定能结成。等姐姐和小树领了结婚证，到时候老爸再怎么反对就都没用了。怎么，他还敢跟法律交板吗？等元旦放假，大明回了家，摸清楚了老爸的作息规律，直接就撬开了箱子。姐姐在微信里跟大明提过，说他们要开店了，还把具体的位置跟他说了。 那还等什么？大明揣着户口本就来了，走之前还没忘记顺走了家里的几千块现金。大明是连夜坐火车来的，到了 H 城，他先去传说中的星巴克喝了杯咖啡，朋友圈、QQ 空间什么的，就发了自己定位，然后晒上一波照片。毕竟，他在镇上那所高中的人设是个小富二代。他跟同学吹牛，说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是在城市里做大生意的。大家瞧着他平时的穿着打扮，还有一应的用度，自然是深信不疑。于是乎，就有同学问大明了，说大城市的人都爱去星巴克喝咖啡，那大明有没有去过呀？大明就说当然去过了，这是面子问题，面子比天大。喝完星巴克，大明还逛了逛商场，没少买东西，很是逍遥。这不，新款的球鞋上市了，一问价格，1000大洋。行，反正他这会儿有钱买。直到这天都黑了，大明才想起来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给姐姐送户口本。 此时此刻的兰香都快崩溃了。哎呦，你爸会打断你的腿的 哦。切，他打断我的腿，看谁给他养老送终。 哎呦，你真是要气死我呀。户口本给我，我给你爸寄回去。 哎，不可能。 大平也慌，这偷了家里的户口本，相当于是跟父亲宣战了。这战争一旦爆发，最先波及的还是母亲。他大平有小树，没什么好怕的，至多此生不跟可恨的父亲来往。可是母亲不一样啊，母亲还得继续跟那个男人过下去的。大明啊，你听姐的，明天就回家。回家了把户口本给他还回去，就说你是瞎胡闹逗他玩的，他肯定不会打你的。这个我知道，他顶多就是数落你几句，他说什么你就听着，别跟他犟嘴啊。 姐，你怕什么？你到底在怕什么呀？ 本是沉默着的小树开口说话了。 大明，这婚姻大事还是得父母同意。我会慢慢的攒钱，赚够了钱我会去你家提亲的。 大明不屑地环顾着小店。 要靠这？等你赚够了钱，我外甥都会跑了好吗？行，就算你攒够了钱你给了我爸，他也是拿去赌，不赌也会被人骗光。姐夫。 小树听了这称呼脸都红了。 姐夫，我这么叫没毛病吧？ 抹着眼泪的兰香抬头，哎呦，别瞎叫。 叫就叫了，怎么了？他要真心对我姐好，那他就是我的姐夫。我说姐夫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是男人你就应我一声。 大平猛地推了小树一把，你倒是应啊。大明对小树使着眼色，朝兰香那边努努嘴，小树了然，立刻双膝跪地，一个头磕到了地上。这个头是对着兰香磕的。小树叫着兰香：“ 妈， 你们是要愁死我呀！” 兰香说着这些，抓着他的头发。徐母这边看到兰香带着大明回来了，很是惊讶。兰香先将大明安置在自己的屋里，给打个地铺，再到徐母这儿说明了原因。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，孩子们大了，现在谁都不听我的了。徐母叹口气说：“哎，儿孙呐。”自有儿孙福吧，路是大平自己选的，既然由不得你，你不如啊就放手不管了啊。小素人是不错，但家里实在是穷，连我家都不如嘛。穷啊富啊 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啊？我那小女婿以前总有钱的了吧，现在呢，我心心可怜呐，太可怜了。我晚上给他炖了燕窝的，他非不喝，说是这个东西太费钱。以前呢，他是每天都要喝的啊。你是没有见到大平住的地方啊，连窗户都没有。这大人还好说，以后啊，他要生下孩子，这孩子可怎么办呢？唉，是啊是啊，兰香，你想，孩子熊熊和小西瓜都还小，就是两台碎钞机，多少钱都不够他们碎的。 两个人长吁短叹，各说各话，就这么啰啰嗦嗦到了半夜。 这晚许梦安允许李林睡主卧了，夫妻俩一夜无话，都睡得很是踏实。第二天是元旦假期最后一天，两个人临睡前商量要带着女儿出去玩玩，帮她解解压。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，这个计划就泡汤了，因为大平的父亲来了。许梦安一家人是被这个男人疯狂的砸门声吵醒的。开门的是李静，他三言两语就是把大平爸爸给唬住了。这个一身酒气的家伙冷静下来后，只说要找兰香他们。 说这兰香，肯定是兰香。他叫错大名，这个偷了我家里的户口本和钱。他们这是要让我单过呀？啊，这是不想管我了呀？啊！ 大明爸居然还挤出了几滴眼泪。李林让许梦安带着李云杰出去了，他实在不想妻女被打扰。等妻女走了，李林才对大平爸爸说： 哎呀，你要是肯跟兰香好好的商量商量啊，那我让他过来见你。你要是还像刚才那样张牙舞爪的，我是不敢叫他来的。 大平爸爸就问道： 你说他现在在哪儿呢？ 李静连忙说：如今啊，孟安的爸爸身体不好，兰香去了他那边照顾老人家了。 哎，不对呀，他从前没跟我说过呀。啊，这照顾病人的话，是不是工资比在你们这高啊？那是自然啊。嘿，难怪不告诉我，这是要造反了呀，这是。 哎，我说大明爸，怎么你吃兰香的用兰香的还不满足啊？他还得事事跟你汇报是怎么？ 男人是天，那女人就是地，不能乱了这个规矩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只是时运不济啊，等我发了大财，那早晚把他给接回去，不再让他给伺候人了。哎，青姐啊，我呢最近看中个项目特别好，你要是有点闲钱，要不要那个投点？ 哎呦，就你，我去你的吧，我滚蛋啊！你赶紧从这里滚出去，马上立刻，你听见没有？ 你这 这天大早上，许梦安被搅乱了清梦，带着女儿离了家，两个人逛起了商场。兰香和大平这对母女也没闲着，他们正送大明去火车站。到了火车站，大明把大平拉到一边，塞给他一叠百元纸币，瞧着有小两千。 本来比这还多的，我没管住自己，喝了咖啡，吃了大餐，买了球鞋，所以就这么点了。嗯，多了少了，好歹也是钱，就拿着用吧。 呀，你是从爸拿的，我不要。说着，大平把钱又塞回给了大明。 哎呀，给你就拿着，他哪有钱啊？他的钱不就是你跟我妈赚的吗？ 哎呀，你知道我跟妈辛苦，还乱花钱。 我就是不想人知道我爸是个不中用的赖货。如果不买点装备，是要被人欺负的，知道吗？ 你又瞎说。 我瞎说什么了？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就等着姐夫给他钱呢。 说是要去做个什么大项目，那个套路跟他以前搞的传销就差不多。我说了，那是骗人的，他非不听。你们以后啊，要真赚了钱，一分都别给他，也别给我妈。爸没用，咱妈更没用。咱妈除了听他的，还会干什么呀？ 大明，别这么说，没有妈就没有咱俩。 我这就是气话。姐，我都想好了，要是我考不上大学，我就去学门手艺。我喜欢车，就学个修车呗。大马路上跑这么多车呢，总得有人修，是不是？我饿不死。 哎呦，哎呦，修车可脏呢，就你。 哎，姐，你住的那个鸟笼子里都不怕脏，我怕什么脏啊？ 还是得读书，不管什么大学，考上就是好的。哎，大明啊，你看云杰爸爸就是读书好，才当了个大学教授，走出去不知道多体面呢。 去，就知道你这么说。大明有些气愤，觉得姐姐不理解自己。 大明啊，姐有时候也生你的气，爸妈疼你不疼我吗？家里什么好东西都是紧着你，可是啊，只要是和你念书有关系的，不管多少钱我都能努力攒。我没能上大学，你要再不上，且不说你自己，就说咱妈，她这辈子还有出头的日子吗？ 哎呀，好了好了。大明听得有些不耐烦了，他抬手看表，无意中瞥到了不远处的兰香，他正拿着手机跟人通话呢。大明突然惊呼，不好。就在昨天晚上，他们几个人商量好的，把手机都给关了，目的就是不接大平爸爸的电话。 正如大明所料，兰香就是在跟丈夫打电话，她没忍住，觉得还是应该跟他说道说道。这丈夫的态度倒是出奇的好，说万事好说，他现在呢也在 H 城，夫妻俩要见面聊。 哟，多久不见了呀？这虽然咱俩老夫老妻的，我还是挺挂念你的啊。 这一回，大明的爸爸的嘴巴是出奇的甜。兰香朝姐弟俩走来，她说：“大明啊，你爸说他也在这儿，你先别忙着回去啊，咱们一家子人在城里聚聚，他发了点小财，要请我们吃好的。你跟学校请个假，明后天再跟你爸一起回去啊。” 大明和姐姐相互对视，没办法，这种胡话也只有他们这个傻妈妈才会相信。 大平推着大明：“你赶紧走。”“ 我不能走，我要走了你怎么办？咱妈怎么办啊？”“ 大明啊，这个你就别管了，他还能吃了我吗？再说有静怡，有舅舅舅妈，他们能不管我吗？啊，你到底回不回去啊？你要不去，我立马跟你姐夫回他老家去。你这辈子啊，就别想再见到我了。”“ 姐，你威胁我？”“ 赶紧走。”李云街跟着老妈来到了商场，两个人一直逛到中午，然后瑞秋阿姨来了。和自己小姨相比，李云街更喜欢瑞秋阿姨。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她，她总是在笑，可是今天她的笑容好像变少了。三个人来到一家餐厅，老妈给李云街点了披萨，又将瑞秋阿姨拉到了另一张桌子。这两个人怕是有要说些不适合小孩听的话。 在老妈这里，李云街还是个小孩，尽管等过完农历新年他就16岁了。 瑞秋啊，怎么想起买房了？ 瑞秋的观念向来比较与众不同，他除了是个坚定的丁克外，还是个坚定的租房党。在瑞秋的概念里，什么买房置业之类的事大体都跟自己无关。有次他跟许梦安聊到以后的养老问题，他就说等他和他的老公年纪都大了，两个人就环游世界去，把没去过的地方都走一遍。 孟安呐， 我老公前段时间不是一直想逼我生孩子吗？我自然是不愿意的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之前说好的以后都不要孩子，他家里人逼我也就算了，结果连他都叛变了，我们俩没少闹，差点就离了。冷静下来后，我跟他沟通了好几次，他的想法嘛，是被他妈给影响了。其实他妈妈说的话也没错，老人家主要是担心他儿子以后的养老问题。瑞秋啊，现在都解决了吗？暂时算是吧，所以我们决定买套房让老人家安心。那个于海的老婆现在不是在卖房子吗？你让他帮我留意一下。马上就要变成于海前妻了。瑞秋听到这个话非常的吃惊。孟安，他们真要离？你知道吗，瑞秋，婉珍很坚持，磨得于海也没有办法。哟，还真是让人意外。我一直认为像这种全职太太是没有勇气离婚的。瑞秋，你对全职太太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呢？当然不是了，全职太太有好多种，这位于太太一定是那种尽职尽责的，所以对她来说，婚姻不仅仅是婚姻，还是她的事业。一旦离婚，她不但失去了婚姻，也失去了事业。瑞秋啊，她现在有了新的事业，听说她的业务做得还不错呢。 嗯，有时候我在想，咱们这儿这么个拼是为什么？为了显得我们独立，还是为了别的？一心经营家庭的，她的婚姻仍然免不了遭遇变故，而像我们这样的职业女性，我们的婚姻也是。 瑞秋，其实谁的婚姻没问题呢？ 最起码孟安你的还没有吧。 许孟安莞尔一笑，却只是沉默。瑞秋又接着说， 我着急买房讨她欢心，也不仅仅是因为我婆婆。 怎么？ 她最近跟她的一个女同事搞得火热，我们不要孩子就是为了享受二人世界，谁能想到这个世界里还会有别人闯进来。 瑞秋说这些话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李云街呢，他独自啃完了半个披萨，老妈跟瑞秋阿姨的不能给小孩听的话总算是结束了。在这之后，他们又坐了过来，象征性的吃了点东西。饭后瑞秋有事先走了，许孟安想着给熊熊和小西瓜买点什么礼物，就带着女儿来到了商场的一家童装专柜，正选着衣服呢，一眼瞥见了从更衣室走出来的梅一朵。梅一朵不是一个人，手里还牵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，想来这就是她的女儿了。没等许孟安打招呼，梅一朵就先笑着走了过来。两个人寒暄着，梅一朵对身旁的女孩说， 来叫人呢。阿姨好，姐姐好。 小女儿非常听话，李云街脱口而出， 笑笑好。 许孟安微微一愣，接着笑着说， 笑笑真可爱。 等梅一朵母女离开了专柜，许孟安就问李云杰， 云杰，你见过笑笑？ 啊，我没有见过。 没见过？那你怎么知道她叫笑笑的？ 我猜的。 云杰啊，你撒谎我是看出来了，但我实在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撒谎呢。 李云杰答应过老爸的，老爸在医院帮梅阿姨的事不能告诉老妈，可是呢，撒谎这种事儿，撒了一回就要用千百回去圆。面对老妈的质问，李云杰觉得自己圆不下去了。 哦，妈，我差点忘记了，我确实见过笑笑，上次我跟爸爸去医院看何奶奶，遇到过梅阿姨和笑笑的。 我说云杰，你什么时候记性变得这么差了？ 可能是学习学傻了吧。 妈，我还想去看看鞋子的，你给我买双新鞋呗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携手民众体检中心诵读点亮新年，12月31日等您赴约。 要体检去民众，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，引领未来式体检，400-666-3373。 青南古院右，东方新国门，大德容天下，兴业惠四方。